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再继续讲下。刁民游生日会2016会有错啊？ 唔会有错。 咁呢次又啊，讲完我啦，就讲完啊十九八十后啦，啊神山夫报告啦。咁啊呢次梗系出埋网友啦，系咪先？即系阿十九八十后唔系网友嚟噶嘛，佢系主持嚟噶嘛，咁啊两件事嚟噶嘛。但系都要讲一讲，即系题外话先。咁唔系题外话嚟噶，同刁民游生日会2016咧系相关嘅。 系， 其实本来咧呢次咧，我哋系唔去神秀山庄玩嘅。 是 我哋系諗住呢就去返疫区。 嗯。 点知呢疫区封咗。 点解封咗呢 点解封咗呢就要话死俾你啦。即係本来好地地嘅好地地嘅。无啦啦听闻㗎就搞咗间桑拿。 喔 喺疫区度。咁扑街啦。喺间即係唔系卡拉 OK 出事。唔系邪机出事。因为其实网友你要知道系咩事呢我哋跳我哋唱歌係冇問題嘅。 係。 ok, 只要唔光珠 K, 啊只要唔除晒唔就地正法喺間卡拉 OK 度我哋係唱歌係冇得俾人拉嘅。 係。 ok, 但係點解要封呢就因為疫區間嘢搞桑拿就成間酒店封就連累埋間機場。 係。 ok, 我成日都咁講啦。網友你要清楚出嚟玩呢即係而家桑拿呢即係可免則免啦或者你唔好成諗住貪平 ,ok, 去沙灣玩亦都可免則免啦。沙灣其實即係點樣講呢沙灣你跳舞都冇問題㗎好似阿陸咁樣即係阿陸都查過一次㗎啦阿陸就將個親身經驗講咗俾我聽。係咁嗰啲公安上嚟查啦喺度咁就照坐喺度㗎冇問題有女喺度。 係、 啊。但就嗰個鐘頭就唔唱得歌啦。又戇鳩鳩囉嗰條女又唔會同你坐太埋囉咁你咪戇居居成晚喺度等囉咁、啊、如果你假設你刺爆你就大鑊啦又冇刺爆嘛咁你咪戇居居喺度等囉即係公安嚟查其實冇問題嘅因為卡拉 OK 係一個好正常嘅活動嚟嘅、啊、我哋同啲女出去玩呢其實咪冇成 one night stand、啊、一夜情嚟嘅啫 係 一夜情呢只要唔涉及金錢呢亦都冇問題 OK OK所以呢啲女係唔會即刻問你攞錢 OK OK 咁當然啦公安拉到你就必定係會同你講喂你條女爆咗出嚟你叫雞嘅咁你都佢公安亦都會同條女講喂你條仔爆出嚟佢你話你做雞嘅、啊、一定係咁樣啦到如果譬如夾唔到口供夾唔到口供你認咗係呀我叫雞嘅咁就死啦 係 即係如果口硬啲或者知道條女係口硬嘅你大家死攬唔放呢其實告你唔到啊 OK 但當然啦佢要屈你你實屈到嘅。 係。 ok, 但係你要記住如果你去一間卡拉 ok, 嗰度係唱緊玩緊光珠嘅公安一上到嚟你冇得講啊。 你唔使講啊。 你唔使講啊你做乜撚嘢啊你搵啦 ,let's stand 都唔係咁樣溫法啦係咪啊除一世三嘅咩就你正法博緊件女你仲可以屌喺卡拉 ok 做嗰度博女係咪先屌你老尾咁你已經犯風化罪啦 係 咪先就係咁樣唔得㗎啫。好啦點解桑拿係高危呢即係我想話呢因為桑拿你除衫嘅機你除緊衫同埋嗰條女除衫嘅機會好撚長。係。兩個鐘頭之內 ,ok, 係一個營業嘅地方營業啊唔係酒店啊唔係私人地方啊係營業緊嘅地方一間桑拿房裏面你除晒衫咁你就證明你係不道德行為啦。 係。 或者呢因為你唔係好似我打飛機咁打飛機咁我點解係比你安全啲呢你除條褲嘅時間15分鐘到啫係可能撞爆會耐啲啫佢高危啫其他冇問題㗎不過撞爆都買咗神山褲 好撲街喎 我知唔係點解我解釋下先點解我賣俾佢呢因為佢話佢搞太妹 係 咁唔係中國人我就你知我哋啲大中華家係咪先咁你要搞太妹咁樣為個真光咁樣我就唔理你㗎你搞中國人咁樣梗係唔撚得啦你知我啲大中華家係咁樣所以我冇賣咗五包或者一盒神山虎俾下撞爆 ,ok, 啊如果佢喺深圳用呢或者大陸用我係唔會賣俾佢 ,ok, 好咁繼續耐啦因為如果你係桑拿你嗰兩個鐘頭基本上你係有四分三時間你都係 光脱脱，同埋條女係光脱脱嘅。 係。 吓、啊。咁啲公安一上到嚟，你點解釋啊？ 唔使解釋。 唔使解釋啦，你冇得解釋啦，而且呢隻嘢係桑拿嚟㗎嘛，係揼骨㗎嘛。 係、 啊。你除衫都可以話除衫案啫，條女你解釋點解釋到條女係而家要除衫先。 係。 咁你冇解釋㗎，你咪咁咪15日囉。 係。 咁你原本以為15日係好小事喎、啊。其實15日之後你係15日、欸、我大把時間冇錢啫。其實冇用啊，其實每日都要罰你1000元㗎。係。啊、即係15日加 15000 就15000㗎啦。OK， 你要準備呢15000啦。OK， 咁都唔緊要。最大鑊係咩呢？係有權吊銷你回鄉證3年。 係。 即係你3年之內係不能返大陸。 係。 OK， 甚至咩嘢都好。咁冇得返大陸就屌你老尾就真係。 斬撚個死啦、 啊。斬撚個死啦你下去澳門咁撚貴係咪先。係咪先。係啦。咁所以一其實好簡單，因為皇后大道嗰單，當然你覺得皇后大道嗰單係 K 啊，同色情唔同，但係人哋都真係10日嘅行政拘留兼罰唔知一斤定一千啦，我唔好記得嚟實，應該好似係100元人定一千啦，唔咁好啦，總之係唔係罰一千，罰一雞啦嚇，仲、要嗰100個香港人係吊銷3年嘅回鄉證，係唔俾再嚟。你以後申請咗回鄉證再嚟，你租你租房又好，你去去揼骨都好，如果要揼骨實名登記㗎嘛，有權會咦見到你，佢會上嚟 check 你㗎， 佢會突然間衝上嚟㗎， 係啦，跟住唔係乜嘢，佢帶你翻去協助下調查啫，冇事都好 ，OK， 咁你咪煩咯，所以有時咪玩要玩得安全啲，啊唔好真係就好似你睇疫區咁，本來好地地嘅 ，OK。你一搞桑拿就陽啦，系咪先？一搞桑拿就即刻就封啦，唔系间 K 場有事，系间桑拿令到个成间酒店封，咁啊大家唔使玩啦， 咁死得啦。 咁你封过一次，你估我会唔会再去疫区玩啦？ 会 好少好多咯，甚至乎可以唔去，我咪唔去咯。而家我咪谂紧喺除咗喺神秀之外，搵多个场玩咯，喺深圳又好。啊，或者去淡水都好囉，我疫區唔係唔會去嘅，4個月一次啊，唔會啊，半年一次啦，求其見到個經理，唉、哎、好囉我冇見佢，俾返次佢囉。亦都講真坦白講，我都去得啲網友都未係肯跟啦，聽咗我呢集。 係 呀。好坦白㗎，唔係一定要去㗎，或者你覺得危咪等耐囉，係咪先。 安全至上、 啊。安全至上啊，我仲唔會揀5日前後㗎啦。我揀6月啊7月啲咩死，即係嗰啲冇乜嘢玩嘅日子啊，冇乜大運動嘅日子去玩㗎啦，我擺佢接到佢最後㗎啦，除非係保證到好安全囉、啊、保證到好安全囉、 啊。好難保證㗎喎、啊。 唔係 封過一次之 咁嗰個條友話喂我俾啦，我明知我俾撚咗錢俾某某大人㗎啦。欸肯收錢就得囉。 喔、哦、肯收錢 㗎嘛。你肯同佢講到明白你係俾晒下台底俾晒嘅，咁我就覺得安全啲喎。但如果你唔係嘅話，梗係唔撚制啦。 查過一次你個心都有條刺啦。 係啦，基本上坦白講神秀山莊查一次，查都唔緊要，封過一次嘅話，我亦都唔會再去㗎，唔會再去日少囉。咁、啊、其實坦白講我喺深圳我冇場咩，我度度都有啲媽咪有啲場，咁、啊、你話去到淡水我冇咩，再唔係去有而家我有 plan 緊去中山啊兩個鐘頭啊， 中山車船 啊，係乜柒都玩下啦，當旅行咗嘛，我哋係咪先？有人 plan 緊，我度度都去下玩下咯。近嘅咪深圳玩，遠嘅咪中山玩咯。 即係你要玩，成日有得玩嘅， 有得玩， 無謂搏、啊。 我唔會同你搏嘅， 咪咯。 OK， 我捱到今時今日都仲想健在，又未試過啦。大家你是 touch 講過，我又冇行政拘留過，都未俾人拉過。喂，点解啊？因为我玩得安全啊，我可以阿支阿捉，我就唔捻去噶。曾经试过有一次约好晒团， 系 约好晒团，我自己已经去咗，依家喺九龙塘 ，OK。突然间收到个妈咪嘅短信，话你可以嚟嘅，但系就听讲系好严，你哋过嚟饮酒，饮下酒陪下我哋玩啦，咪算咯。唔好开火，我即刻将个团台即刻就取消啦。我諗都唔會諗啊，即係我唔會為咗玩而斷送，其實唔係嗰15日啊， 係 跟住吊銷回鄉證嗰3年啊， 你死得㗎啦。 嘩真係好啊，好撚恐怖啊。十五日我一定有辦法有人接頂住我做嗰份工作。我返返嚟仲有份工作做嘅。但冇玩冇得玩去返大陸三年我真係慘過死嘅。所以我好清楚有少少危險我即刻就 cancel。所任何有時我 cancel 唔止一次㗎啦好多次㗎啦其實。嗰啲阿陸起碼知道有兩次啦我喺可能沙灣嗰啲場就係咁 cancel。一次喺上沙嘅場我就咁 cancel 㗎啦嘛一講風大啲呀唔撚同你搏啦係先。好啦都要講返正題㗎咁樣講十分鐘。 我講完啲掃興嘢講返啲開心嘢啦。 開唔開心呢即係做仔就開心啦因為我哋八條友去就理論上冇賴嘢啦。阿陸又撞唔到八字波啦。 撞唔到八字 波。係啦撞唔到八字波啦。 即係冇波啦。 係呀冇波啦因為佢冇波嘛佢舉嗰件okay？咁空少自己揀自己攞嚟揀㗎嘛冇問題。最靚好靚好似係空少嗰件女添。 空少嗰件我都忘記咗囉。 我覺得最靚喂其實我覺得最靚係應該你最後嗰件女嘅。 我覺得清純啲啦。 清純啲嘅最好嘅係佢嘅。但係而家成晚嚟講最標青係佢啦。咁當然啦大的嗌小黑㗎嘛。 係 小黑無敵㗎啦喺我嚟講佢無敵㗎啦。 無敵㗎啦。 樣唔算差唔好話算樣靚啦。身材好。 是 咪先又挺又大是咪先腳又長 是 佢就係好過上廣東妹淨係對奶好過廣東妹㗎啦。 Okay. 即係你諗下大的點樣講下廣東妹呢嘩除咗佢波細啲之外腿長 佢都唔係細㗎都有 C 級㗎仲有挺㗎。 唔係個廣東妹佢 話佢話廣東妹 呀。因為佢第一次搞到廣東妹嘛。都話我哋啲搞搞勻曬㗎啦 ok 我哋左交大愛㗎嘛你明白資源分配㗎嘛 ok 所以你真唔想介意阿空少搞過大的搞過跟住我又搞過咁樣唔出奇㗎阿陸又輪緊啦 又輪緊啦、okay. 又輪緊啦所以我哋左交大愛係咁樣㗎 ok 資源分配 ok 唔係啲右派唔係私有化佢我哋放心啊邊個點都冇邊個點都冇所謂鼓勵、 okay. 鼓勵公有化大佬 ok 知嘅特美好嘅將來啲左派咁諗㗎嘛 有田一齊耕 左派咁諗㗎嘛我哋為咗迎接最好嘅將來而家我哋一齊做乜嘢都係共享資源共有但田一齊一齊耕女都可以㗎某程度因為呢個係社會主義即係呢個係一個共產主義嘅精髓嚟㗎嘛、 okay. 當然呢你知道我唔係共產主義啦我係左派啫。 算啦、okay. 算啦冇講嗰啲啦 我冇講嗰啲啦好啦太複雜啦 ,ok, 因為太下次落嚟冇冇位啦。咁個搞完啦咁其實有幾個係好咁多日呢有幾樣嘢係好似得講呀因為其實咁點講呢我係當日呢阿 man 呢其實呢排 阿文 就少跟我啦咁一次因為我生日佢嚟咗啦因為早排唔得閒咁佢一嚟到咁我哋揀女啦揀咁阿七呢就翻出佢上次喺神獸揀嗰件女。 係。 ok? 即係嗰件女係點樣嘅呢係咪翻出唔知啦總之揀咗件女啦。嗰件女呢一睇佢呢就波濤洶湧嘅。 係。好堅嘅。 好堅嘅。但係睇嘅啫。 係。 聽阿七講呢個 pad 呢係手掌咁粗嘅。 Okay. 手掌咁厚嘅 ok? 嗰度都佔咗成兩寸㗎。但每人見到佢呢都覺得佢係波濤洶湧嘅。 係。 ok? 就唔緊要啦。咁可能揀女啦阿七已經揀咗嗰句波濤洶湧嗰件啦。 係。 咁因為佢係第一個揀嘅。因為好似係翻出嘅。 翻出㗎係呀。 翻出㗎係咪 係。 因為翻出就梗係唔好意思嘅。某程度嘅我而家知咩點解啦。唔好意思㗎嘛。 喔、哦、見到係咪 見到唔好意思㗎嘛。 係。 喺我本字典嚟講冇唔好意思嘅。 唔係囉 俾屌完我屌我都唔會唔好意思。係咪先有乜好意思我屌完你屌我又唔會覺得唔好意思。冇唔好意思嘅 幾撚好意思添啊！ 好嘢冇好意思嘅咁唔緊要你係日日因為唔好意思嘅習慣呢咁就唔使幫你搶女㗎嘛下次我哋哎喂上次阿邊個揀過啲俾佢得啦咁佢話佢嚟得佢又唔好意思呀屌你老媽嘛我哋唔使阻住我哋揀女㗎嘛 ok 好啦咁無啦啦呢阿七嗰件女呢就攞住支杯酒就敬酒啦敬下敬下人先啦 係 第一時間就唔係敬我喎 係 仆街我生日都唔係我敬我喎係先又唔係敬下七喎七飲咗先啦 又唔俾面喎 又唔俾面喎佢又得嚟敬啊 阿文 喎咁啊跟住可能我認到你啊 我認到你啊認到 乜撚嘢啊文你都未搞過呢件女㗎嘛佢話阿文就話唔係啊 我喺博罗，即系疫区啊， 系， 因为唔怕讲啊，其实我哋唔会再去疫区噶啦，其实某程度系咪先，都可能会去嘅，但系我都唔怕讲喺博罗，喺博罗咪同佢做过咯， 咪拣咗佢咯， 拣咗佢咯，啊，咁样隔山都有得冚啊，大佬，你即系你系左搞大个位啊嘛，我哋讲资源共享啊嘛，资源再分配啊嘛，啱啊，你喺博罗攞咗啲资源，跟住阿 man 唔系跟住阿七咧就喺神兽嗰度同你再分配 ，OK。 咁樣跟住我就話係咩我唔記得嘅我唔覺嘅我唔記得即係你知佢唔係我杯茶我就唔記得㗎啦因為 佢波濤洶湧 嘛。波濤洶湧嘛就假嘅,ok? 但都我都唔啱㗎啦。原來佢呢個假即係證明有啲女喺博羅或者喺其他地方玩完撈完就會過嚟神獸嗰度有試下。因為其實我係聽過啊唔知邊個博羅杯講係啊博羅杯講㗎話係啊有好多女啦喺去咗喺疫區度做下呢跟住就去淡水。 係。 啊正正係啦。 係。 啊有啲女呢就會去沙井。咁佢我就聽佢話去沙井啫。咁我就知道其實唔係去沙井係去沙井神獸。OK, 啊咁冇問題啦。 呢個世界幾撚細。 幾撚細呢 又撞到。 係囉真相又有啦。佢咁样细啊咁大户就係右派嘛啊嘛你知啊左派就係我哋兄弟嘛即係我哋左派條嚟㗎嘛啲右派咪自己玩 ,ok, 吓好靚簡單。好啦即係咁樣啦呢個一派唔講啦咁其實最有趣係喺邊派呢就係最有趣呢就係威少嗰派。 係。 即係威少點樣嗱我上個再上個禮拜定係上個禮拜呢定係上個唔知我上次咁講啦。阿威少呢是自己行出去走廊揀嘅。 係。 咁你記住啦喺走廊揀你會一定會揀一件應該係最好嘅其實入嚟㗎啦。 係。 但係 ,sorry, 唔係。 係。 咁佢揀嗰件女我唔會話豬嘅 o k 好普通。 係。 真係好普通。 o k 咁坐落嚟都冇所謂啦你各花入各眼啫你覺得普通我可能覺得好咩呢等於一樣嘢我覺得高手平好撚正嘅我覺得平好撚正嘅。你覺得我撚鳩嘅一兩樣嘅所以唔可以話人嘅因為話一人呢就話得我自己嘅啫。但係威少玩嗰種方法呢就奇撚怪啦就唔係奇撚怪嘅其實我知點解嘅咁我要 就特別啲嘅。 特別啲嘅佢係成班屌齊條女要做乜撚嘢都唔撚得嘅。做如果你老母你猜妹請人我話屌你老母你老母話你猜妹你有輸又飲酒我屌你老母啊。我你贏我朋友我屌你老母啊。你我朋友你輸我屌你老母咩差唔多啦冇咁瓜冇咁瓜。都係唔係都係唔係都屌你咁捉佢條女嚟鬧兩句啦。唔知乜撚嘢都係嗰條女唔啱嘅。 識唔識玩㗎你住啤牌全部都識唔識玩㗎你。 咁都唔識玩過嚟我哋住啤牌啦。咁都住唔到屌咁樣坐屌咁柒㗎。真係可以咁樣㗎好撚過癮。好啦咁試下又講下啦。咁當然我哋除咗話有鱷魚之外啦咁你講咗啦有絕撇牌啦而家我有一個新嘅絕撇牌方法嘅。係。咁以前我哋絕撇牌呢就我自己嗰條女喺一邊隔離嗰件就係其他朋友嘅女啦。 係。 咁卡啦卡啦啦。 係。 咁而家我哋玩法都係咁樣玩嘅。 係。 兩個女仔即係男女係梅花間竹嘅。 係。 但而家玩法就唔同咗啦。而家玩法呢就係、是、玩兩三次係轉啦。 要轉啦。 轉兩個人。即係譬如我件女就會去撚咗你嗰度我就唔會再錫到我件女嘅就錫人嚟嗰啲。 即係總之件女就有機會錫到。 有機會錫到嘅。即係其實好簡單㗎嘛。我係咪錫你嗰件定係錫阿空少嗰件呢我特都輪因為空少喺我右手邊㗎嘛。幾撚遠㗎嘛。輪到輪喺我隔離喎。咁我隔離就係空少嗰件女啦空少隔離嗰個唔記得邊個好似阿文嚟 嘅。 佢石文佢唔係好識玩呢個遊戲嘅。 ok, 佢成日甩碌㗎嘛。咪有夠喺度石下我咪搶囉。 係。 我咪成日搵個嘴叫開張 啤啤牌 石落個嘴度囉。如果呢個靚㗎嘛屌你咪即係除咗嗰陣你未有㗎嘛。 係。 你未有咪石佢咪最緊要最靚嘅石石落個嘴度。 okay。 而家特登係咁特登係跌啤牌啦。是好難好難鍛鍊住你跌啤牌。 是。 因為成日你好難你想跌佢反而唔跌嘅。 是。 但而家我已經識到 点样？屌你撬开会俾我走水落咧，佢閪冧都好啦。咁啊，咁啊，咁啊玩啤牌啊！如果呢个新方法，我谂都几得噶， 系 OK 噶。 但系记住玩啤牌咧，我哋譬如你跟团，系咪次次啊玩啤牌？唔系嘅，即系如果觉得我觉得玩到差唔多闷啦， 系啦， 咁我就会攞啤牌出嚟玩。就当然呢次系唔闷嘅，就因为我生日先至攞部啤牌出嚟玩嘅啫。OK。啊，就好捻简单嘅啫。 唔系，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忘记咗玩啤牌，因为太开心啦。 而且系阿碌成日成日提我，阿碌会提你嘅。 系 阿碌会话：喂，啊玩啤牌啦咁样咁样。咁我所以佢一直佢提我咪嗌会啤牌咯。嗌咗我就识玩嘅。 系 即系以前我会啤牌出嚟，唔停止系啜噶嘛，有时仲玩魔术噶嘛。 系 我哋有个魔术师朋友喺度噶嘛，有时会攞出啲魔术出嚟玩噶嘛。咁有时即系我呢啲魔术系好多种唔同嘅玩法噶。我哋好似。啊，唔知阿奇娜定嗰位網友咧，佢會買啲糖出嚟俾大家食噶嘛？ 哦，唔知喎， 你唔知咧？會買一兜嗰啲麥樂豬啊，咁啊嗰啲文文嗰啲派萬糖咧， 嚇 買廿九幾支 珍寶豬啊， 珍寶豬買廿九幾蚊，廿九幾包廿九幾支珍寶豬，係全場派噶嘛，全場有得食噶嘛。喂，咁嚟溝女啊！啊，即係其實某程度幾得受歡迎啊！ 係 ，OK， 咁我呢網友就係咁樣啦。好啦，咁我唔知係上個禮拜咁啊，當然講曬啲會有個每個網友係咁啦，叫個人啦。 係， 咁阿碌有滿意啦。咁啊，講下阿空少啊，嗱又唔係講呢次噶啦， 係 唔係講呢次噶？我係講上次神秀山莊噶啦。 OK， 聽翻嚟嘅 係 嗱，嗰日其實唔係聽翻嚟嘅，其實阿空少佢自己都知噶啦。OK， 因為嗰日我哋喺回程下車咁講啊。即係空少呢係屌佢條女嗌救命。係。記住啊，空少係冇幫襯過我買個神山虎啊。 OK。 唔係飲過啊。但佢之前有冇自己去買呢，或者自己食咗其他藥呢，我唔知啊。 係。 OK。咁因為呢再上一次就去神秀山莊就有個網友。唔知係七啦定係阿文㗎。我唔好記邊個啦。就嚟同佢講。喂我啱啱呢，因為佢哋同房啊，隔離房啊。咁我經過佢嚟咪問阿牛哥你攞火機，一個人又攞火機咁，好似係七嚟㗎，我唔好記邊個啦。 係。 咁我經過阿空少間房啦，太大聲呢嗌救命啊。嘩屌你老母嗌救命啊。我食咗神山虎都奉唔俾你嗌救命喎。頂龍話屌你啦嗌老公嗌密啲㗎喎，屌你老母就咪黐撚咗事。所以點解我估到呢家空少係唔需要飲神山虎。嗌救命喎，好撚慘烈喎，我話係咩？咁跟住我就問阿空少，你做乜撚嘢呢？咁空少就係嗰日喺架車度咁講，即係我有一招好撚入嘅，好撚入，唔係好撚入，係好撚入嘅，即係佢咁佢話咧，因為可能佢冇可能，哇！我估計佢啦，佢冇飲神山虎，都好似神山虎咁硬啦。我假設佢係咁嘅人啦，我哋要假設嘅，我唔會要。逗一逗啊，空少嘅咪真咁嘅限嘅嘛， 系 我唔会睇噶嘛，睇都唔会睇啦。你话硬咪硬咯，我实信嘅。你话四十五分钟，我信嘅。OK， 好啦，咁啊，空少就话咧，我好中意咧，嗰条女逗佢搭喺佢一只脚， 系 就放喺佢个膊头上边， 系 啊，跟住咧就打侧身，狠狠地将成支嘢屌你老味摆落去。佢话咧，佢嘢空少咁讲咧，佢感插咧系最入嘅。 是 其實所以次次啲女都嗌救命 嘅。 o k a 哇屌你啦。我坦白講我係好啦，我嘅每次我都想試。 每次都試唔到。 唔係我每次都覺得太殘忍。因為嗰陣即係我唔 fair 你明唔明，我飲神山虎。 Okay。 屌你老母大佬。 即係你嘅意思呢就話冇飲神山虎呢都 ok 嘅。 都可以試下嘅。 飲完神山虎之後佢就頂唔到啦。 即係我實頂唔到，因為我試過一次。咁神山虎同阿上山妹做咪問咯，後入鳩鳩鳩，一入一出袋落鳩，我知我哋係鳩，定係嗌鳩啊？屌你，我唔肯知嗰種真係鳩咁樣，哇！都幾撚殘忍有時，即係所以而家有時我去即係我點對付啲咁女咧？譬如好似啱啱呢一次咁啊，我生日之後啊，我生日之後咁跟住第二日咧，我即刻玩上山妹。咁我都一樣會飲包神山虎嘅。但如果譬如我係冇玩兩唔係玩兩日嘅呢，即係唔係連續玩兩日嘅呢，我就唔飲神山虎㗎啦。 ok。 咁譬如即係去 K 嘅去玩嘅譬如飯盒嘅話，咁我就唔飲神山虎㗎啦。咁咪正正常常咁襯啦，因為覺得 因為點解我要診兩日呢？嗱，我又解釋下俾網友知道先。神山虎最撲街嘅一樣嘢，佢令人使好撚多錢，使得錢喺邊度呢？唔係睇醫生，係去吊威。我就真係使咗好多錢啦，早輪。但而家我就諗一個方法咧，就話令我慳翻啲嘅， 係 就係我一個星期一去飲完一次，就一個星期飲三包，連續星期五飲完。星期六做完，星期六做完啲尾戏就星期日再饮一包，再做， 系 咁啊玩两日，咁就下个星期我就唔翻大陆啦， 系 或者翻大陆咧都唔饮神山虎啦 ，OK 系啦，咁啊有饭盒啦，有饭盒就可以唔饮啦， 系 因为我唔使咁劲啊嘛，因为屌到厌啦，好似上山咧屌到厌咯， 系 咁冇乜所谓噶，咁我咪隔个礼拜可能就总之我一个月都系平均四次 ，OK。 或者五次呢，有時都多咗嘅，因為神山虎嘅關係係咪先，會多咗可能五次四次至五次，但我就唔會話個個禮拜啦。 係、 啊。可能係即唱次 K, 飲一次神山虎，跟住第二星期六飲神山虎，星期日就再約戰飯盒。 明白。 啊咁樣去玩呢，我就可能會慳返啲。咁唔係呢，我真係賺埋都唔撚食夠啊。好得恐怖啊，真係。神山虎係最另外嗰一期最洗錢最洗錢嘅地方。但係嗰陣有佢就有佢。又是最好玩喎， 又飲又撲街喎， 又飲，哎又飲唔同喎，又飲你其實你控制到咯喎，因為即係以我哋嗰個 uncle 咧，即係飲即係介紹神山虎俾個老細嗰個 uncle 嘅話，我日飲佢唔使日日做嘅，即係你知日飲你就有冰心缺嘅啦，你自然可以控制得到，係好容易控制啲， 係 啊，總之你想硬佢就硬，唔會佢哋都唔會突然間硬，因為你身體係適應曬， 係。 佢只係對你做愛嘅時候會更加好啲咁解啫。啊，咁譬如你長期飲其實係得嘅。嗱，當然你長期飲，咁亦都其實都唔平啊，40蚊包咁樣，40蚊我可以沙筆啦，係咪先？或者筆沙啦，係咪先？係咪先？我唔需要咁神山虎啦，咁撚苦，係咪先？我咁 Cappuccino 啦，咁 Latte 啦，係咪先？係咪先？咁樣，但當然如果40蚊其實我都覺得唔平嘅。但如果你係可以日日飲。費事再講啦，一陣間以為我喺度做生意。OK。总之我是觉得而家我就是最多是连饮三日。 是。 啊咁就做两次。咁隔一个礼拜就唔做啦。或者只係搵上三杯就唔做外，或者可能有一日就上都唔上去。 是。 喺屋企静心思过。你知我哋呢啲左仔嚟㗎嘛，要三省吾身㗎嘛，每日都要反思㗎嘛。係先即係自古话啦呢样㗎嘛。反思。不断反思下自己。啊点解啲会老尾。 啊不过我哋死咁样，不过我哋阿文嗰位网友都比较平淡啲嘅，每一次都 系个，佢唔会好突出嘅， 佢悄悄的来，悄悄的去咁样 嘅，咁、啊、都 OK 嘅，因为其实每一个网友咧玩法咧都系好，佢有佢自己玩法嘅， 系 吓、啊、有啲就好似阿空少咁，喺场嘅斯文，上到房嘅就凶狠啦，有啲人咁嘅，有啲人咧就好似阿、威少咁，啊发泄系都唔啱嘅。但嗰人嗰阵阿威少，佢份人冇嘢嘅，同我哋讲， 系啊， 佢咪系咪一屌炸有啲问我，屌你冇咩，冇啊冇，从来冇试过， 系， 但系对女就唔同啦。咁有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你做嘢生活压力大， 系， 真系坦白，真系大。咁你有少少释放下自己，平时嗰啲人知你知做人之患噶啦，啊，人之患你自己做咩噶啦？喂，点可以讲屌老母啫？点可以上立边闹人啫？你闹而家试下闹学生啦，啊，闹学生你试下。咁你即刻唔使老啦，而家唔鬧得人嘅要好得好啊人之患。咁高高埋埋屌你咁咪抌2000蚊出嚟屌你都發泄返下。 屌你返個本係咪 我咁唔使屌你返個本即係喺個 K 場裏面發泄下。咁我亦都覺得係 ok 喎。我又講單故事即係時間咁長我都講返個故事俾你。我曾經同一個專業人士做律師嘅。 係。 Okay?唔係威斯傑，哎我知道你話有時咁講啊屌你唔係一個叫幾出名嘅律師 ,ok? 當然唔係嘢都唔係你署名啦亦都唔係阿楊岳橋啦呢啲啊啲太出名啦咁嗰啲打官司幾出名嘅。 亦都唔係林作啊 你都唔係啊係啦咁佢去玩喂你知唔知一路玩就喺度喊 係 好啦威心啊屌你咩喂發泄壓力啊玩下除衫啊啲女未除嗰头佢自己除啊，因为当嗰头玩紧光珠棋，佢未啲都未光珠，佢自己光珠啊。 系， 哇玩到咁撚样啦已经， 系 释放压力啊嘛。 可能飲咗少少酒呢就要釋放下自己。 釋放壓力囉。跟某程度我係同意㗎。即係講真，當然我好多好多我會覺得好少。但係當然我有啲好撚驚。即係我唔係嘅威士嗰陣我唔好驚。因為佢屌柒嘛。即係嘩咁撚早除衫。點知大佬公安嚟點算。唔係女除我理除喎。所以我嗰、那個嗰、那個好好幾出名嘅打某個公司好撚叻嘅。嘅律師我就從來即係嗰次之後唔落去啦，嚇死你喊㗎，佢又過啊，屌你佢咁撚耐，最好就同你一齊玩啦，未試過係咁啊，香港唔撚得㗎，喊撚曬口，但係下次嗌我再唔好啊，好似撞爆咁，屌你老母唔好啊，屌你老母快啲死啊咁啊，好啦，唔係自張自流一次，我全部講嘢都係真話嚟，有機會啊，可能佢遲早有一日咧。坐監啊，個律師啊，我而家佢坐監，我先話你知啊，佢係邊個？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網友啦，多謝你哋啦，成班網友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應該係可以講下間主題酒店啦。OK， 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刁蜜牛極力推介。